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教主第八场的心水就是七号的劲无比做胆胎，二号的精算闪击，三号一号中环，八号的胜利欢声，同埋十一号的传奇。咁跟住就三四重彩照旧都捞乱嚟买啦。 礼拜二晚十点，玉敏会客室，崇法务实，黄云发。 比较有兴趣咧，就系佢最近呢十年嗰个所谓译嗰个中文，即系译呢个即系唐诗嗰个。 译英文啊？ 译英文，即系用英文嚟唱咏唐诗。好啦，你用英文啊唱咏一下呢首《赤壁》噶啦。 Sunken in sand, a snapped halberd.Its blade of iron remains. I scrape, I scour to find it made in a warring tri-kingdom reigns. Had the east winds not risen that spring to lend Zhou Yu a hand, his wife Er Chao would have gone to Bronzeford Tower in chains. 崇法务实，黄云发。礼拜二晚十点 ，myradio.hk 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今次我哋係悉力以赴，大家睇到嘅，我哋有元老派嘅李柱明啊，依即係陳方安生咧，都出嚟拉票。年輕人我哋有黃之峰同埋係羅冠聰係嘛？我哋係做一個大包抄嘅拉票策略嘅已經，咁但係仍然係好明顯做得唔夠好，咁但係事實亦都擺在眼前咧，就大家都聽到李卓人自己尋晚咧都有提嘅，就係鐵票、界票同埋白票。咁鐵票就好明顯，我哋係不敵國家級嘅競選機器。最覺得傷感嘅咧，係我哋即係點樣努力咧，似乎仍然係攞唔翻尤惠晶喺2016年啊，佢當選嘅超過20,000票。呢個係我哋要好好地痛定思痛，係深思考慮，我哋點樣下一次做得更好。 尤惠清嗰啲票點會俾你？係咪？咪其實佢仲有一句就係話黃毓民係預咗噶啦，咁撚好嘢嘅，點解你會預咗我啲都攞唔到咧？嚇、啊！我咁撚多反骨仔就唔爭在有呢啲頭位，我嗰啲都係反骨仔嚟噶啦，大佬阿爸爸係咪？即係呢啲咧，亦都係好撚撲街嘅講呢啲説話，知唔知啊？即係你想暗示啲咩啫？暗示我係有能力控制住啲投俾我呢20,000幾人唔撚去投票，係咪咁解咧？因为是仲有某一方的势力可以控制住我去控制住呢啲票呢，是好撚仆街嘅，冇力永远冇得同你和解的。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唔撚使諗呀，係咪？喂，你话你之前嚟搵我傾下，咁你仲有得讲係咪？咁撚样嘅态度，事后仲要噏呢啲咁嘅嘢，你点攞到尤惠晶嗰啲票啫？係咪？我嗰啲佢提都唔撚提，係咪？即係有人話佢講過一句就話預咗㗎啦，我嗰20,000票攞唔到就咁，我好撚巴閉。定我啲支持者就夠曬鐵乾啦，就聽撚曬我講係嘛？不投票咁啊嚇，咁我咪好撚犀利係咪？咁如果我話投邊個，咁嗰20,000票咪好撚曬落邊個腦？ 係啊係啊，係 咪？即係白撚痴嘅真係係嘛？咪呢啲咪你睇到咯？你自己都識得講啦，屌你乜啲！啲老嘅又出曬嚟，係嘛？黎智英操盤，屌你咩？李柱銘、陳方，你真係錯撚曬！呢啲人你只可以鞏固你泛民嗰啲所謂基本盤，你係立唔到啲後生仔票啊嘛！你揾啲陳方生、李柱銘出嚟，即係叫啲後生仔唔好投票啫嘛！真係咁都唔明，黃之峰、羅冠聰一樣冇攞唔到本土派嘅票嘛？有老有嫩啦！ 系咪啊？再加埋你咁多个党，屌你谂啲头面人物出晒嚟啦！不敌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就系10006票啫嘛！屌你谂咩真系，系咪啊？国家机器几多票啊？10006000票啦！你系唔止呢个数啊嘛，大佬，你攞唔翻你应该得嘅票嘛？唔计尤慧贞同黄毓民嗰啲支持嘅票，投俾尤慧贞同黄毓民嗰40000多票唔计，你都攞唔翻。刘小丽、黄碧云、毛孟静加个吴文远嘅票，四个加埋嘅票你都攞唔翻。你呢一班人出嚟助选就系起码要箍翻呢四个人嘅票，即系呢四个投个俾呢四个人嘅票，俾翻晒你呢次补选你就赢咗啦，已经系。任你建制派屌你咩国家机器都好啦，你就系攞10006000票，系咪？喂，选举就系咁噶啦，建制派就系屌你谂咗成个共产党，系嘛？嗰、那个选举机喺度操作，唔系今次嘅，次次都系咁噶嘛，啱唔啱啊？你而家先知啊？你如果用呢个嚟做理由，喂，你自己败选嚟做理由嘅，呢、這个系屌你老母，又系你正，你系注定继续失败嘅啫。呢、這个系预捻咗噶嘛？你系要争取更多嘅支持，开拓个票源，同埋喺个唔同嘅政治光谱里边去整合，系嘛？诚心诚意，系嘛？你应该揾啲本土派嗰啲头面人物去倾，系咪应该咁啊？你一个你都冇揾啊嘛，大佬。如果你当我有影响力嘅，你系咪要嚟揾我啊？你咪应该揾刘尤慧贞啊，叫戴安娜优系咪去揾尤丽贞啊？ 当你优， 啊当你优，当你优啊！ 费鸠你边个当你优？ 噏得快佢，系咪应该叫阿尤小姐去掹阿尤小姐啊？两个尤小姐，屌你啦，咪真系啱唔啱啊？你有冇做啊？讲嘢，屌你真系！仲要屌你老母死不改悔，所以你一定要继续输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啊？下下就攞个意识形态出嚟，屌你老母压人冚家产，真系死不改悔，系咪啊？政治就系咁噶啦，喺你即系一个即系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呢个阵营里边，你点有永远嘅敌人嘅啫？系咪啊？你有去做整合的工作咩？冇噶嘛，系咪啊？动不动啊阴谋论，冇证冇据就话人收共产党钱，屌你老尾！你哋呢班人有边个比我闹共产党犀利咧？你话俾我听，喺我败选之后到而家，仲有呢度屌你咩？被认为系屌你咯本土派嘅屌你主要去宣传阵营，系咪啊？所有嗰啲所謂本土派嘅頭面人物、後生嗰啲，全部喺度做節目嘅，屌你啦！咪真係，我啊遲早大鑊，係咪？我都未驚，係咪？屈得就屈，可以抹黑就抹黑，係咪？屌你咪要選嗰啲人俾你抹黑，唔撚選嗰啲又俾你抹黑，係咪？你冇反省，喂！你唔好當啲選民戇鳩先得㗎，你佢支持我嗰啲人睇到越睇越興㗎嘛，佢一係就投白票，一係就唔撚投，梗㗎啦。仲有得輸啊！跟住新東呢個補選，如果你係長毛去選，我話俾你聽，100%，除非你長毛而家改變態度，否則係100%會輸。我而家話俾你聽，你任你點講國家機器係嘛？佢就係10006000票，佢有冇大幅增長？冇。佢有冇攞到本土派嘅票？冇，係嘛？他就攞翻佢自己嗰個基本盤，冇流失到選票，係嘛？喺上次新東嘅補選，梁天琦嗰次都係啦，大佬周浩鼎都攞翻佢哋，屌你咩民，即係建制派基本盤啦，大佬。但係不過呢一個非建制派泛民主派喺新東嗰個基本盤大遠高於你呢個建制派啊嘛，大佬。同埋梁天琦嗰個補選係多咗好多後生仔出嚟投票嘛。咁啊，天琪先咗60000多票啊嘛，啱唔啱啊？天琪立翻呢60000多票，佢就攞一席噶啦，新东。 佢唔坐监就 系咪啊？ 如果唔系， 唔坐监啊，唔捻俾人 DQ 个参选资格啊！佢系赢咗啦，赢咗都系坐监噶啦，系嘛？ 即係等於梁仲恆呢一個位係嘛，又要補選啦係嘛，咁啊范國威贏咗啦係嘛，咁好啦，而家梁國雄呢個位係嘛，咁啊應該就梁國雄去選翻㗎啦，照理就一定㗎啦係嘛，係嘛。咁但係你梁國雄今次喺九西補選呢啲咁嘅態度，呢個係非常之討厭啊嘛，係咪？你鬧我可以，你鬧其他嗰啲人咧，就真係錯撚曬，係咪？即係鬧我咪，屌我冇影響你嘅，你咪鬧我咯，係咪？我又冇票，屌你咩？嗰二萬票唔係我鎖咗喺夾萬，冇拎出嚟，係咪？但係你鬧其他人，你係會。是非常之討厭，連在個記者會裏面都是這樣，是吧？那你有什麼辦法呢？屌你了，真是，是吧？要叫你長毛從今天開始不屌人，其實就很困難。 他六十幾歲人沒了，這些性格來的，就是那道火國，就是還未清到，啊，但是即係嗰個， 唔係我嗰個講法就係好簡單嘅啫。如果你痛定思痛，你識反省嘅話，你亦都知道今次選舉啊，即係呢個補選或者呢兩次補選，就係基本上本土派嘅票冇投俾你，咁你就係想辦法一定要去整合呢個本土派。你而家將本土派視為屌你有乜建制派嘅 B 隊嘅話，你就冇撚得搞嘅。我話俾你聽，咁啊，其實你哋梗係昧於形勢。你有冇睇到而家啲大專院校啲學生，佢哋係咩立場咧？政治上面？是好撚討厭你啲泛民主派，然後全部都係屌你咁樣支持呢個所謂本土啊，甚至主張港獨嘅，肯關心政治或者會出嚟投票都係啲咁嘅後生仔，咁你咪死得係嘛？ 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即係我都思考好耐，想問埋李卓人作為劉偉啊呢，這個劉小麗嘅。即係 substitute 呢個係咪一個策略上嘅錯誤？ 可以咁講喎，你揾個咁老嘅，屌你老尾真係點解會俾佢出嚟選咧？係咪？我真係明喎，係咪？你揾佢出嚟選就屌你，即係死梗嘅喎，基本上。 喂，但到而家佢哋都唔肯思考呢個問題嘅，冇人提過呢樣嘢嘅，就係你由 day one 開始，你劉小麗你俾人 DQ 咗啦。你是不是應該找一個近乎你這個類型比較有朝氣比較年輕比較有新面目的人好過一個老油條出來再做而且這個老油條本身在以往的投票記錄實在太多東西給人去 challenge 而且還有現在民主派的困局在哪裡呢就是你連眾志這班比較年輕的都可能可以參選 個資格都冇埋， 係個資格都冇埋。你黃之峰實冇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咪？ 周庭、羅冠聰， 羅冠聰就議席都俾人 DQ 埋啦，係咪？咁你點咧？你係咪成個香港眾志要重新屌你改造咧？改變你政治立場咧？係咪？唔再講自決咧，又唔得噶嘛，大佬。議席係一時嘅，屌你，咪個理念係嘛？屌你真係革命，呢個係屌你一個終極嘅目標嚟嘛，係咪？所以你即係點樣調整咧？係嘛？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咁冇後生嘅，咁咪又繼續班老嘢，跟住就繼續嗰啲後生嗰啲就屌你咩就衰撚嗰啲老嘢嗰啲尹兆堅啊，屌你林卓廷啊、鄺俊宇啊，係嘛？啲衰撚嗰啲老嘢嘅嗰啲啲又繼續又霸住個位，就咁咯。咁成個局咪永遠都係咁嘅局咯。你唔會有增長嘅。系嘛？你其实应该开一次屌你啦，咩高山大会之类嗰啲武林大会，系嘛？你要重新整合成个非建制派，系嘛？但系你冇人有呢个号召力噶嘛？而家系，所以呢个系一个困局嚟嘅，永远都打唔出，永远继续去嗱，屌你共产党国家机器啊嚟操控选举啊，跟住屌你咩你啊呢啲本土派又乜乜乜啦，咁成日喺度冇捻意思嘅。系嘛？ 但系跟住又讲我哋， 从来民主就系艰难噶啦，争取民主。 但系跟住我哋讲，我哋唔会绝望咁。 系嘛？ 咁你有希望？ 从来争取民主都系艰难噶啦，大佬。尤其是喺中共眼皮底下，你要争取民主，梗系艰难噶啦，系咪？咁你唔系，你成日屌票，系嘛？你屌你谂同啲建制派割席，以前民主派就同啲激进派割席，同啲进步民主派系嘛？我自己屌你，即系体验最深噶啦，系咪？无论社民时代、人力时代，我在呢个政治光谱里边，系嘛？ 屌你咪都系俾你泛民，屌你即系 边缘化啊？ 咩边缘化？屌你咁样净系孤立你啊？要系嘛？所以呢个系喂你呢班所谓大佬，你李柱铭又好，陈方生，你哋嗰个所谓 mindset， 喂你已经系过捻晒时啦嘛？而家系 你唔好讲啊，连阿余若薇都勾咗啊！你听下余若薇讲嗰啲。嗰啲嘢，阿梁家杰讲啲嘢咧，你同个社会而家脱节紧嘅， 冇办法啊。 咁但系理论上呢班人个形象系相对比较好啲噶嘛，咁即系话你而家呢班人都出唔到你当年喺即系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出嚟嗰种号召力咯。但系你今日仍然系感觉唔到，即系你哋冇呢种危机，你觉得就呢班人话呢班大佬出晒嚟咧就掂噶啦。哦，原来唔系，呢班大佬出嚟仲死多几千种啊！ 同樣是選舉，台灣今次嗰個九合一選舉咧，嗰個選舉結果咧，即係當然有好多人跌眼鏡啦，但我就冇跌眼鏡嘅。你睇翻我之前兩三個禮拜，每個禮拜喺東方我嗰個專欄，即係評論呢個台灣嘅選情，預測台灣嘅選情，大家就即係可以約莫都知道啊，即係嗰個選舉結果就係呢個。民主黨係會會挫敗嘅，民進黨係會遭受呢個挫敗嘅嚇。國民黨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咧，贏到15个县市嘅執政權，總共有22个县市，除咗6个直轄市之外，另外有16个即係呢個所謂省核市嗰啲叫省核市啦，係嘛？即係。咁啊，直轄市就相當於即係，譬如喺大陸啊，中國嗰個直轄市就係重慶啊、北京啊、嚇、天津啊呢啲就叫做直轄市啦。OK， 廣州都唔係嚇。咁、台灣6个直轄市即係叫六都，六都再加16个县市，咁啊，對上一屆2014年國民黨係得6个县市嘅執政權，但係今次係15个。對上一次民進黨係13个县市 ，OK， 因為有幾個被無黨籍攞咗嘅，包括台北就係呢、這個柯文哲啦，另外花蓮啦，咁呢啲都係無黨籍攞嘅。咁所以喺22个县市裏邊咧，就呢一個民進黨係攞13个县市，上一屆國民黨咧就6个，另外4个咧就係無黨籍嘅，咁啊22个 ，OK。今次呢22个县市咧。即係6都加16县市咧，國民黨竟然咧係攞15个，比上次增長咗9个。其中最即係最令人觸目嘅係咩咧？就係高雄同埋台中都大勝。呢兩個縣呢兩個直轄市咧，都係民進黨執政嘅。高雄嗰個直情具有指標性嘅意義，嗰、那個係綠營嘅票倉，從來都打不破嘅，二十年啦，執政咗。如果計埋高雄縣，係30年啦，係比一個政治素人嚴格嚟講係係咪？阿林夕叫佢係騙子，即係一個林夕口中嘅騙子， 直銷騙子， 直銷騙子攞89万票，對上一次陳菊瑩55万票啊，贏呢個國民黨候選人楊秋卿贏55万票。而家你陳其邁要倒輸15万票，咁你話啦，呢、這個直情係一個翻轉啊，係咪？咁其實喺之前一個禮拜已經睇到嘅，呢民意即係個民調封盤之前嘅，即係韓國瑜已經係嗰個民調已經高過呢個陳其邁啦，已經。咁點解會咁咧？呢、這個林夕口中嘅直銷騙子點解可以呃到人哋屌89万票咧？屌你老味真係！所以你香港嗰啲評論台灣政治嗰啲人真係屙撚炒粉，我話俾你聽，你係知啲唔知啲係嘛？嗰日開票即係開咗一陣啊，我已經出咗個 post， 即係人台灣人民戰勝了民進黨。在選舉前一個禮拜，我寫了一篇嘢，就是、韓國瑜即係呢個開啟政治新時代。嗰陣時係未投票，我已經有一篇咁嘅文。大家如果有睇，你就知道。今天我上飛機之前我就寫了一篇文嘅。咁但係我係用一個比較新啲嘅角度去睇呢次選舉啦，係咪？ 那篇文就是这样的、啊、标题叫地方包围中央冲击台湾两党政治、啊、这个是听日见报的文我今天写的我就在这里顺便就是将这篇文读给大家听然后我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啊、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point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上周末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蓝绿版图一直翻转即是一晚就即是翻转了突显台湾人民最大政党衰败的民主进步这个第一段2014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一举攻下13个县市长一举攻下13个县市长席位包括桃园、台中、高雄、台南四个直辖市国民党被重挫只剩下6席括弧直辖市紧保住新北导致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及立法院选举惨败四年后同样的选举胜负亦位国民党勇夺15县市的执政权最让人瞩目的是卖菜郎韩国瑜在高雄竟然大胜对手15万票一举攻陷民进党执政20年的江山民进党中央地方完全执政两年多民怨沸腾结果在这一次选举遭遇十年来最严重的挫败在包含6都的22县市中仅剩6席都说民意如流水民意也无情但是民意却是最清明不是清明是清明人民最大党讨厌民进党打败了民进党这是人民通过选举对蔡英文两年多以来的执政最直接的否定这不是国民党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民进党败选党主席蔡英文秘书长洪耀福辞职以示负责行政院长赖清德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口头请辞则获挽留蔡英文的败选声明如是说这是选民给他上的民主课是国民对他设下了更严格的标准要努力用最高标准回应国民的期待蔡英文没有正视民进党在这次选举崩盘的原因毫无痛切反省之意蔡英文总统两年来的改革出了什么问题人民最清楚但他却蒙昧无知民进党元老林竹水撰文指出民怨狂如海啸民怨烈如野火很明显的如今蔡英文辞职主席完全不足以熄民怨的怒火指民怨的海啸中央施政引发民怨但蔡英文在败选后却在党务改革做文章甚至还强调过去三年来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林竹水认为蔡英文如果再不针对自己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力上的运作政策上的缺陷真正做到诚心诚意的反省并提出真正大开大合根本性改革人民是不会原谅民进党的这个呢就是民进党的元老有台独理论大师之称的林竹水即是在 Yahoo 他的专栏里面去评论这次选举然后批评这个蔡英文的 OK国民党在这次选举败部复活重建蓝天并不代表一年多后的大选就可以重夺中央执政权这个我的分析就是两点第一选民的投票行为愈趋理性极思摆脱长期以来被蓝绿绑架的恶质政党政治经过多次选举的历练开始不再相信和依赖政党选人不选党谁做不好就用选票换人韩国瑜的崛起便是明证所以国民党此次胜选后更加应该戒慎恐惧 把人民幸福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第二，党产被清算殆尽的国民党又穷又老，资源匮乏。今次选举党提名的参选人得到中央党部的澳援非常少，只能自求多福。冇钱冇人都选得那么好，除了参选者的努力，也是因为有讨厌民进党的大气候加持。侯友宜、卢秀燕、韩国瑜三位直选直辖市三位直辖市后任市长，再加上其他十三位国民党籍后任百里侯，得到610万张选票，已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局。这个所谓地方包围中央是两个方面，除了制衡民进党的中央执政，这个是地方包围中央，即是说你作为一个在野党，你在个地方执政里面有15个县市，如果执政党得6个县市，咁即係話佢呢種制衡力量，地方嘅制衡力量呢，就等於包圍你呢個所謂執政黨個中央政府。仲有就係明即係一年多之後，2020年嗰一個大選，係除咗總統大選之外，仲有一個立法委員嘅選舉。呢、這個立法委員呢，2/3嘅議席係由呢個地區直選產生嘅，其餘嗰啲就係、是。即是党的得票，然后按比例代表制分配的议席，在地区上面每一个区，譬如高雄，现在高雄9个立委都是民进党的，但是2020年你就没可能9个立委都是民进党的，是吧？因为你韩国瑜赢了这场选举，他有89万票，是吧？你究竟高雄的国民党立委的参选人是什么人？你猜谁说事？当然是韩国瑜说事，是吧？所以立委即系喺国会里边咧，国民党有机会变多数噶啦。两年后就系咁啊。所以呢一个系地方包围中央嘅第一点。地方包围中央嘅第二点就系冲击国民党嘅中央。嗱，而家国民党嘅中央党部系一个空壳嘅组织嚟嘅，知唔知？呢个空壳嘅组织，即系你俾人啲党产，即系俾人。即系充公晒之后，你个党中央仲有咩用呢？请问你党中央个主席又好，啲中常委又好，呢、這个权力核心就负责最重要嘅就系佢要提名啲候选人嘛，包括总统啊，包括立委啊，甚至地方选举嘅候选人，系由呢个中央党部去操作个提名嘅工作噶嘛，系咪？佢嗰个影响力喺呢度啊嘛，而家党主席仲有咩用呢？因为好简单。党主席、中常委不会再是权力核心的了，因为地方诸侯具有民意基础，15个县市长加埋攞了610万票，你蔡英文上次总统得票都是689万票，是不是？那即是换言之，这些地方诸侯先至系党嘅决策核心，但你国民党传统个运作唔系咁啊嘛，系咪？所以呢个空壳嘅国民党中央党部系唔可以继续传统嘅运作方式，你唔可以继续系仍然有列宁式政党个色彩。呢、這个国民党已经唔系孙中山当年嗰个国民党，亦都唔系蒋介石时代嗰个国民党啦嘛。呢、這个系一个。由选民决定你可唔可以继续执政，同埋可唔可以有政治权力嘅一个时代啊嘛。今次民进党大败，然后你大胜，其实系人民的胜利，因为佢冇得拣，佢要讨厌民进党，要教训民进党，佢只能够投俾国民党，佢冇得拣啊嘛。你 系 个两党政治啊，下次佢咪屌你咁又 投翻民进党， 投翻民进党咯。如果你做得唔好，你咪就而家就需要永远冇长期执政嘅政党啊。台湾呢种两党政治已经变咗，已经有啲似美国就两党政治政党轮替，系咪？咁你嗰个党主席同埋中常委，你仲可唔可以继续以前嘅传统方式运作？答案就系唔可以。李吴敦义喺呢次胜选，你作为主席，你啲人喺。他讲嘢嘅时候，主席上总统，你真系唔使发梦，我话俾你听啦，系嘛？我嗰日去参加选后研讨会，有两个国民党人喺上边，又有 佢藍綠都有嘅，就即係選後分析。其中一個咧，亦都係呢個國民黨嘅中生代，非常之優秀嘅屏東嘅立委柯智恩，係咪？四廿幾五廿歲，係咪？口才好到不得了，學問口才係咪？問政嘅能力非常之強。佢今次咧係呢個韓國瑜嗰個競選團隊，即係其中一個助選人啦，即係助講啦，係咪？長長呢、這個即係做世大會佢都喺度嘅，另外一個就許淑華啦，係嘛？佢話國民黨喺呢次選舉裏邊唔係勝利，係人民嘅勝利。OK， 下次一樣可以唔投俾你國民黨。所以國民黨成個黨就要面臨一個革新改造，係嘛？要讓啲中生代去接班嘅。咁另外有一個國民黨人咧，就即係提到吳敦義可以選總統，佢即刻喺度擰頭啊，睇住嗰度擰頭嘅，係嘛？所以國民黨咧，經過呢次選舉之後咧，亦都面臨一個即係所謂權力整合嘅問題。我頭先嗰個講法好簡單嘅啫，十五個縣市長加埋攞咗610萬票，仲有今次嘅選舉係國民黨最窮嘅時候嘅選舉，個個冇資源，係嘛？唔好話買票啊！屌你咪連啲選舉嘅即係嗰啲即係資源都冇啊！基本嘅資源都冇啊！同呢一個民進黨爭天共地，民進黨有錢，仲有行政資源係嘛？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長係嘛？各部會嘅首長係咁周圍去助選係嘛？落去高雄嘅次數最多，結果都係敗選，仲要大敗係嘛？咁呢個就證明。喂，那個民意幾犀利啊？你話係咪？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啊，如果你覺得就係你國民黨贏嘅，咁你就跟住就可能會輸，下一次就輪到你輸噶啦，係咪？嗱，呢一個地方包圍中央咧，就係除咗制衡民進黨中央執政，亦都衝擊國民黨嘅中央，係嘛？兇惡嘅國民黨。嘅中央黨部仲可以繼續傳統嘅運作方式，呢個唔可能。黨主席、中常委亦都唔會係呢個權力核心噶啦。地方諸侯具有民意基礎，而且有行政權，佢必然會成為黨嘅決策中心。換言之，國民黨必須重新改造同埋轉型，迎接人民最大嘅新時代。最後嗰段咧，我係咁講嘅：筆者研究台灣政治發展30多年。前往觀察中央及地方選舉亦有20多年，見證3次政黨輪替，亦都見證了台灣人民對民主的名位固執，令到台灣的民主政治在短短20年就脫胎換骨。今次的選舉結果再次突顯人民討厭政黨惡鬥、摒棄統獨意識形態操作的選舉，要自己當家作主。把這次選舉結果歸因於境外勢力干預或者網路的假新聞誤導選民的這些言論，絕對是侮辱台灣人民的智慧。這篇就是我今天上飛機之前寫，然後明天見報的文章。我就只是用一個觀點，就是那個所謂人民最大政黨衰敗，同埋呢個地方包圍中央會衝擊而家台灣的呢一種政黨政治，所以對於有啲即係當然有好多評論啦，係咪？包括喺台灣啦，咁大家都即係可以上網去揾啊，睇到啊，係咪？兩黨都面臨衝擊嘅，其實而家係，我哋休息一陣先。